第一个问题，我也就直接切入重点了啊， 可以， 也就 直接切入重点， 对，也就不再绕那些花花肠子，也没有那么多套路可以就是去弄了。 你难道不是一个很套路的人？ 我其实是一个挺套路的人，但是我觉得这个。虽然说自古深情留不住，唯有套路得人心，但是我还是觉得直接问这些东西会比较好一点。 好，你问。 嗯，这个我也觉得我们现在的这个广大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和我是有一样的问题想问的。 嗯， 毕竟这么漂亮又有内涵的姑娘，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啊？ 你这个问题稍微有点老套，你知道吗？ 嗯，为什么？ 我喜欢什么样的男生？我想想啊，我比较喜欢会唱歌的男生。 比较喜欢会唱歌的，你可以说说自己由衷的内心的那种真正喜欢的那个男生。 真正喜欢的男生，重点就来了。除了会唱歌呢，最好是会一点乐器啊，然后最好呢是会做饭，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喜欢吃，但是我不喜欢做。 喜欢吃不喜欢做， 对， 还喜欢会一点乐器的， 对， 还喜欢这个，会唱歌的， 对， 嗯，对，这个性格其他方面的有没有什么要求啊？ 性格当然是温柔点比较好， 温柔一点， 就是我们常说的暖男属性， 暖男属性，你这说的不是我吗？ 你发现我在说你了吗？ 真的假的？ 真的。 哎呀， 你在我心里就是一个， 快给我切一个单独的镜头，看大家看到我这个脸有没有无聊。这怎么可能说的是我们？你今天给你先还是先看看几张照片吧。这个我觉得你是肯定不会喜欢我这种男生的。给你先看一种， 不一定。 先看一张照片啊。对，你觉得这个小伙子怎么样？ 嗯，帅。 除了帅没有别的了吗？ 除了帅，挺帅。 除了帅，挺帅。 对，挺帅。 那咱们来看第二张照片，这张呢？ 这张。帅， 帅，然后呢？ 我觉得他看起来， 嗯， 特别的好，就是，让人容易亲近的感觉。 就是看起来这个男生有一种特别让人亲近的感觉， 有一种亲和力 啊。 不像你看上去，我第一次见大佐的时候，我觉得他非常严肃，甚至我不敢跟他先开口说话。 我严肃吗？ 有点。 然后还不敢跟我开口说话。 对， 我的天哪，我这是刚才白夸你了，还说着这么美丽又有内涵啊，这个还 没有，毕竟是朋友嘛，开个玩笑，你说说。 行，那这个刚刚看完两张照片之后，我这个觉得大家，也就是直接，引出今天的我们今天这位主角男嘉宾啊，这个也是给我身边这位不错关系不错的小妹妹给他。也不能说介绍了吧， 给我介绍个男朋友吗？ 就是 是这意思吗？ 给你介绍个男性朋友，当然不可能给你介绍个男朋友。要是直接在咱们这个北京青年广播的现场，要是真配对成功的话，那我这还有功呢。这 一段佳话是是， 这可能算是伯虎点秋香这个最最最最成功的一段。 那你现在应该对着镜头说：“领导，我要加钱。” 领导，我要加钱，听到了吗？如果听到了，请给我个回话。没有。咱们也是通过一段小视频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男嘉宾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人。这段视频看完之后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我非常满意，真的非常满意，特别特别满意，因为他唱出了我最喜欢的一首歌。 嗯，空白格是吗？ 对， 我们今天也是把刚刚视频中的这位男主角，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钟启超，请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现场啊，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叫钟启超，现在是一名歌手，也是一名演员。 啊，这个刚刚有没有听到我身边这位大美女对你的评价？ 听到了，我现在感觉自己 萌萌哒， 特别荣幸。 萌萌哒。 就是除了特别荣幸，有没有其他的另外的一种感觉，或者是那种心跳的感觉？ 我现在特别紧张，我都不敢看他了。 没有没有，我其实也很紧张，我特别紧张，我都不敢说话了。 就你们两个都这么紧张，把我夹在中间，要不那个你们俩面谈怎么样？ 大佐，你紧张吗？现在 我 觉得紧张， 我觉得挺紧张的。我觉得如果这段这个缘分把控不好的话，可能会被怪罪下来。反正我是这么觉得的。这个启超也是刚刚这段视频也是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刚刚这段视频是拍摄在什么时间段吧？ 拍摄在前一个月吧。 嗯，是一次什么样的活动呢？ 是演出吗？还是说？ 不，它就是我在台上一个唱歌的视频，一个很普通的视频，演出的视频很多很多。 嗯，明白了。这个刚刚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啊，我也跟我们今天的那个男嘉宾启超聊了聊，就是有关于他的这些爱好啊。毕竟你已经缠着我两天要给你找一个男朋友这件事情，我还是在台里边说出来了。 这件事儿你不好在节目上说。 我刚刚已经说出去，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然后呢，我就这几天就一直在琢磨这个事情，然后突然发现有这么一个优质的男嘉宾来到 我 们节目，然后我就想到了你，然后我就今天把你请到这里来，然后就让你看他的照片，看他的视频， 够朋友啊， 是不是很棒？ 吃饭请吃饭。 哎，我听到这句话，今晚请吃饭。这个在节目之前呢，我跟启超聊天的时候啊，我知道他不仅仅是一个歌手，就是歌唱的好听，大家刚刚通过一段视频也能听到他的这个演唱的功底非常的棒。 嗯， 不仅仅唱歌唱的好听，演戏演的还非常不错。 演戏？ 对，还是个戏精。 什么方面的戏？ 对， 什么类型的戏？ 老司机是要开车吗？ 不，我是说是那种霸道总裁型还是温柔暖男型？ 嗯，这个咱们还是问启超自己吧。这个启超之前的表演经历都有过什么，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哎呀，霸道男总裁型啊，这个我还正在发掘。以前演过咱们相爱吧电视剧里边一个小角色，然后也演过鹿晗的手机广告。 啊，就是鹿晗的手机广告是在里面 当手机吗？ 对，我是个手机。 真的，哎，这个姑娘啊，我是出于好心介绍你们俩认识，然后今天你要是这么往下接着聊天的话，咱们是不是把天儿聊死，一会儿会互删好友的。 我只是看气氛有点尴尬，我是想缓和一下气氛，真的是这样。 很强，祝你们俩愉快的度过这半个小时的节目。我现在说都已经不会话了。那这个启超，演过我们咱们相爱吧这部电视连续剧。 对， 那在这个演绎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趣事儿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啊，这部剧呢，女一应该算是张歆艺，然后 很漂亮。 对，特别漂亮。然后大家对张歆艺的印象在在剧情里边可能就是感觉高高在上的明星一样，但是实际上她特别的平易近人，像个大姐姐一样。平常在剧组呢也跟我们就是经常开玩笑。 那你们两个人接触的多吗？ 我们两个在剧组里边有时候会聊天，然后她也会教给我很多演戏的经验，然后也学习到非常多。 我问你个问题，现在我就是想问一个问题了。你觉得我们俩谁漂亮？ 强行的问一个问题。 对，强行问一个问题。 哎呀，谁漂亮啊？ 这是个坑啊！ 谁都漂亮。 想好了啊。 因为一个是邻家大姐姐型，然后一位是老师，在演戏上面的老师，然后两位都是女神级别的人物，真的。 一位是邻家大姐姐型，一位是演戏上女神老师。我有点没听明白这两者之间的。邻家大姐姐对于这个 就是新一姐也还可以吧， 对吧？也还可以吧。 就是、 对啊， 在我看来呢，新一姐就是算是在我演戏上的老师，然后像今天主持人就是特别 邻家大姐姐的， 邻家大姐姐， 嗯， 现在脸都红了。 对于这种评价你怎么看？ 我觉得自己没什么机会、啊、 我觉得自己坐着看。我觉得还是搬个小凳凳去旁边看你们俩。这个 我们吃饭去吧、嗯、要不 对对对，算了吧。啊、这个今天把这个启超请到我们节目当中呢，当然最重要的啊，这个不仅仅是介绍二位认识，还是要介绍启超跟我们的这个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嗯、还有网友朋友们认识。如果大家喜欢啊我们今天的男嘉宾，或者是坐在我身边的这位这个小妹妹的话呢， 邻家大姐姐， 对，坐在我身边这个邻家大姐姐的话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或者是点击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旁边这位邻家大姐姐，还有我们今天这一位非常完美的暖男型的大男孩啊， 对、 这个、 超完美男孩， 对，长成什么样、哎、 谢谢。 稍后呢我们这位非常完美的邻家大男孩会给各位带来一首现场演奏的空白格。启超准备好了吗？ 嗯，准备好了。 OK 一起来听来自于钟启超的一首空白格。 但是怎么说，总觉得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也许你不是我的，爱你却又该割舍。分开或许是选择，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 听完之后什么感觉？ 太好听了，我觉得真的太好听了。 小迷妹上线了有没有？ 小迷妹上线了，我觉得。 启超坐在我旁边的有一位小迷妹，我已经快控制不住她了。然后，请用你接下来的另外一段表演，再让她登上另外一个新的台阶啊！ 还有表演吗？ 你看看啊，为了完成实现你的这个愿望，应该一共刚刚提了几个条件？一个是。 做饭这估计实现不了。 这做饭在直播间里，我要是做个饭的话，这个我估计明天也就甭来了。这做饭实现不了。哎，启超会做饭吗？ 那我会， 我还会做饭，会做什么饭？ 你最拿手的菜是什么？ 最拿手的菜啊？ 对， 我会做小龙虾，特别好吃。嗯，麻辣小龙虾 不是大佐最喜欢的吗？马小不是大佐的最爱吗？ 我觉得可以，咱们私下里还是多联系一下吧。啊，又会做饭， 嗯， 唱歌，听到了吧？ 嗯， 是不是挺好听的？ 非常好听。 最重要的是还会乐器，弹琴。今儿你看，刚刚这个虽然咱们是垫着伴奏唱的，但是他今天一直在抱着一把吉他。我为什么没让他放下呢？因为我觉得这样挺帅的。接下来还是 我是说一开始并没有吉他自己弹的声音啊，然后他一直抱着一把吉他。 对，因为我觉得这样挺帅的，更能捕获众多少女的芳心。 比如我， 对， 是吗？ 就像你这种迷妹的属性已经不能控制自己，控制住你自己好不好？ 控制不住 啊。那一会儿下节目之后，祝愿你们两个可以去一起吃一顿晚饭。那 会带上你的芳心。 不要带我。启超今天这个为我们准备了一首什么样的吉他弹奏呢？ 那就弹奏一首简单的《爱的罗曼史》。 OK， 我们时间有限，稍稍简单弹一小段给大家。 OK， 现在开始吗？ 准备好就可以开始。 OK。紧张了， 没有没有，其实我觉得挺好的， 特别紧张， 真的挺好的。 好，现在请给出这个女嘉宾，请给出你的评价。 我决定爆灯，这时候我手上应该有个灯，然后我就 叮叮叮叮叮叮叮 按上去， 爆灯， 爆灯， 非常可以啊！这个也是一会儿咱们私下里再聊聊你们的事儿啊。这个据我了解呢，这个启超他不仅仅是一个演员，还是歌手，更重要的他对自己的评价啊，这个当然。身边朋友对他的评价也很多，把他称作为暖男属性的工作狂。 为什么 这个为什么要称作暖男属性的工作狂？我这个因为时间的原因，咱们请启超简单的跟我们说一下，为什么你就站了两个极端。你看一边是暖男属性，就是对身边人特别好，无微不至的照顾，另外一边对另外一边又是工作狂的属性。要如果做到工作狂的话，就没有时间再去这个 照顾别人， 对 对吧？ 对，所以为什么身边的人或者是你自己对自己有这样一种评价呢？ 因为我是一个差不多典型的摩羯座， 嗯， 然后摩羯座呢，可能就是特别的工作狂，然后一工作起来，可能就是谁都打扰不了的那种，然后平常可能没有工作的时候，然后跟朋友一起出去玩，或者是私底下聚会啊，还是平时生活上，就是他们就会说我特别照顾人。然后就是很细心，所以就给了我一个暖男的称号。 我的天， 想不想有这样的朋友？ 当然想了，但是我现在已经有了这样的朋友了。 谁呀、啊？ 他是谁？ 是我吗？ 他的名字叫大佐。 哎呦，哎呦，我的天哪！谢谢这妹妹啊。 不客气。 啊，这个，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所有人找你的时候都会、就是你都是以工作为重，还是以这些身边人的朋友为重呢？ 对，就是朋友找你的话，你是先完成工作呢，还是说先去跟朋友赴朋友的约呢？ 我觉得如果我在工作的时候的话，如果别人找我，那我就会说等我先把工作做完，然后在工作中可能我就会一遍一遍的抓狂，可能这遍没做好，然后我又再做一遍。 嗯， 然后就是朋友的话就是先暂时等我一会儿，这样。 女朋友也让他等吗？ 女朋友的话那就不一定了，那就不一样了。 那就不一样了。 对，就是在人生中还是女朋友最重要，然后工作暂时排他下面。对。 嗯，也是一个把爱情跟工作分得挺细的一个大男孩。 对， 对吧？ 对，分得挺清楚的。 嗯，这个由于我们节目时间的原因呢，就我是挺想往下多聊聊，多撮合撮合你们俩的，但是由于节目时间的原因呢，这个不得不到这儿就要跟大家先说个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以及收看、也非常感谢启超来到我们节目为大家演唱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以及这段吉他的弹奏。 谢谢 啊，非常感谢启超，也希望之后还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 好， 稍后为大家带来的是漫游海湾天，请各位持续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其他节目，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 拜。